总共经过了三个伏击阵地，然而毫不例外的是，这些机枪阵地全都被人端了。 张景林也不能打，为什么你们都听他的？ 这是任小素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西北这群糙汉子最是敬佩强者，而张景林虽说曾有救人的壮举，但也不足以统领这群沙坯吧。 我也不懂，但有人说过，司令身上本就不该有刀剑气，杀人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司令要做的就是告诉我们杀谁怎么杀。 张小满用通讯电台向周应龙汇报他们已经抵达目标汇合地点的时候，周应龙都惊了。 二连和三连还在被阻击的路上，你们怎么就到了？你们路上没有遭遇伏击吗？ 我们遭遇的伏击都被神秘的超凡者给清理掉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不是任小素吗？ 我们也怀疑是他干的，但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啊。营长，我们用不用去支援一下二连和三连？ 不用，连队都有自己的行进路线，计划不能乱。他们那边压力也不是很大，只是耽误一些时间罢了。伏击的敌人并不是老手。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们先熟悉地形，做好攻克石川镇的准备。等二连和三连与你们会合，前锋营其他作战序列也在后天抵达。 一班组、二班组和三班组先休息，四五六班组跟我一起做简易防御攻势，防止石川镇的敌人出来偷袭。 不得不说，甭管张小满平日里怎么在前进基地混吃混喝要军心，到了战场上他就是一个合格的连长，战时该做什么一点都不会含糊。任小素透过密林望向远处的石川镇，只见那废弃的城镇高楼早就坍塌了，剩下的都是残破的二层小楼。张小满在一旁说道， 人类赖以生存的钢筋混凝土也抵不过时间的侵袭，只要没有翻新重建，高楼就会在200年内倒塌，500年后啊，这里将不存在任何建筑，人类的城市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固。 人还在就行。 张小满愣了一下，然后笑道， 这话说的没错，人还在就行。 因为临近石川镇了，所以不能再有篝火，不然会被石川镇里的火炮当靶子打。任小素听了这个理由后便表示理解，然后半夜他闲着没事就跑很远的地方点了好几堆篝火出来，果然火势刚旺起来，石川镇内的炮弹就锁定了那几堆篝火，进行了一轮疯狂的炮击。张小满等人坐在掩体后面听着炮声一脸迷茫，都不知道这石川镇里的敌人在打谁。等任小素慢悠悠回来后，张小满好奇道， 你干嘛去了？ 哦，你不是说点篝火会吸引炮击吗？我点篝火去了，我想着能浪费他们点炮弹也不错，这石川镇的军队是孤军，肯定没有弹药补给，说不定能减少一些伤亡呢。 任小素本就是随手试试罢了，也没想过真能成功。而张小满寻思着，也不知任小素这脑回路是怎么长的。石川镇这边的炮声是非常激烈的，任小素点的篝火足有七堆之多，石川镇里的宗室士兵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轰了再说。其实战场上是很混乱的，很多时候军官连仔细思考的余地都没有，见到敌人就打是常态，只有少数将领能够在混乱中冷静思考，而他们也将从战争中脱颖而出，有一些则成为了天下名将。这里的炮火很快便惊动了后方正在突破机枪阵地的二连和三连，他们听着这炮声还以为尖刀连已经开始攻打石川镇，要知道作战计划是三支连队汇合之后再做突破，一支连队根本不可能把石川镇打下来的，伤亡必定十分惨重。二连和三连两边不约而同地联系后方周应龙，希望他能阻止尖刀连鲁莽。虽然尖刀连刚立过功打下一个山头，可行军作战最怕的两件事，一件是太怯懦，另一件就是太膨胀，骄兵必败啊。后方周应龙一听前线情况立马就急了，赶紧找来通讯员联系尖刀连，只希望战斗里还能联系得上。结果通讯很快接通了，周应龙急迫道， 你们开始攻打石川镇了？ 程小满，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不是说让你等二连和三连一起吗？你们尖刀连要是损失惨重，不拿你试问。 营长，我们这边正吃饭呢，没打石川阵啊。 你确定？那炮声是怎么回事？ 此时周应龙拿着电台上面的通讯电话，还能听到对面的炮火声。 我给任小素说，我们现在很接近石川镇了，所以不能点燃篝火，不然会被当作靶子。结果他就去了很远的地方，点了好多篝火，说要消耗一下石川镇的炮弹。 电话里陷入寂静，周应龙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 那任小素人呢？ 对啊，任小素呢？ 张小满环顾四周，竟是都没看到任小素的人影，只是他看着远处忽然又亮起一堆篝火来，便麻木道： 啊，又去点火玩了吧。 只是这一次石川镇里的宗室部队也发现不对劲来了，渐渐停下了炮击。可张小满等了大半夜也没见再有篝火亮起，同时还没见任小素回来。他跟焦小晨嘀咕道： 也不知道任小素干什么去了。 天快要破晓的时候，任小素回来了。张小满凑上去闻了闻，此时仍旧能闻到任小素身上的硝烟味。 你去干嘛了？ 我看二连和三连迟迟不来会合，就去帮帮他们。 张小满神情一致，他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任小素的生猛程度，竟然还有余力去帮助友军。正说话的时候，二连和三连赶到了。二连长一边走一边纳闷道： 也不知道是谁帮我们直接把机枪阵地给用手雷端掉了。 张小满看了任小素一眼，任小素此时正蹲在灌木丛后面，悄悄打量着远处静悄悄的石川阵。张小满也没多说什么，他朝着二连和三连的方向迎去。 你们怎么才来啊？ 二连和三连疑惑道。 你们昨天没遇到伏击吗？ 遇到了呀，一挺机枪要是能难倒我们尖刀连，那我们就把尖刀连的名号让给你们得了。 二连长和三连长脸色顿时黑了，张小满最近也太能嘚瑟了吧。 你们打那个机枪阵地很轻松吗？ 二连长不乐意了。 他们挖了壕沟，迫击炮都很难对他们造成什么有效杀伤。张小满，你也别急着嘚瑟，我们还不稀罕你们尖刀连的名字呢。 这二连长和三连长不知道的是，尖刀连行进过程中连活着的敌人都没见到过，但这并不耽误张小满把嘲讽拉满。 别扯其他的，你们白天好好休息，凌晨便开始发动对石川镇的强攻，我们尖刀连负责打出一条缺口来，到时候你们可别拖我们后腿。 这话一出，给二连长和三连长差点气得吃不下饭。不过这就是178要塞的风气，只要你能打，说话再硬气都没关系。二连和三连那边气归气，但心里都服气，并且休息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在石川镇里把镊子争回来。二连长小声给连队士官开会： 到时候也别因为急着抢攻就丧失理智，知道吗？ 知道了。 连长的任务不光是要指挥战斗，还得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给队员泼泼冷水。打仗是要人命的事情，绝对不能上头。结果二连长这边刚给队员泼完冷水，就听隔壁张小满大嗓门说道： 大家晚上攻打石川镇的时候千万不要急，功劳什么的让给二连和三连一些也没事，毕竟友军嘛，咱们尖刀连也不能把功劳全占了，是不是？ 二连长这边听到这话差点给气吐血。当然战前互呛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都是经历过多次战斗的老兵了，知道上战场后如何摒弃自己的情绪。张小满和二连三连打交道也多了，不然他也不敢战前乱说话。二连长回头望向尖刀连方向，此时他忽然发现任小素独自一人坐着闭目养神。连队里有人小声嘀咕道： 哎，那个就是任小素吧？据说打定远山的时候他徒手爬上了700米的峭壁。 真的假的？就算是周营长也做不到吧。 焦小晨听到二连这边在议论任小素， 随口说道。 凌晨的时候任小素回来说帮你们去了，你们不是在问谁帮你们打下的机枪阵地吗？就是他呀。 二连长愣了一下，焦小晨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 啊，听说他是超凡者，他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一时间整个驻地里所有士兵都有意无意地朝任小素那边打量过去，心中都冒出同一个念头，这就是张司令选中的人吗？难怪司令会选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第三点钟，这是正常人最容易犯困的时间，但张小满并没有侥幸地认为敌人会在这时候睡大觉，只是夜色掩护下他们更容易突破敌人的机枪阵地而已。张小满带着尖刀连悄悄地向前摸去，他们不能贸然逼近石川镇，因为那里一定有机枪在窗户后面等待着。重机枪的有效射程通常在1000米到2000米之间，有些机枪甚至能吹到3000米5000米，但事实上射程范围一旦超过500米，大部分机枪都将失去精准度了，能不能打中人全靠运气。而张小满则在距离石川镇的 2.9 公里极限距离上架设迫击炮，打算打掉石川镇最外围的建筑。他们不需要迫击炮做成多么厉害的杀伤，只需要把建筑打垮，打成废墟，打成天然的防御掩体，让士兵有机会靠近石川镇就行。任小素看着焦小晨熟练地调整着迫击炮的仰角，他忽然问道， 巷战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儿？ 每个带窗户的房间都有可能成为敌人的阵地。 那我们把房子都推平了不就行了？ 你说的倒是容易，怎么推啊？那得浪费多少炮弹？ 任小素不说话了，他在犹豫要不要拿蒸汽列车直接碾压过去，疼是肯定的，但感觉这种方式会非常有用，毕竟那些老旧的建筑根本扛不住蒸汽列车的冲撞。对于张小满他们来说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对任小素来说却只是可选的方式之一。不过任小素想了想，他并不是只有这一种进攻方式，还是先保守一点比较好，毕竟蒸汽列车冲撞建筑搞不好会让他疼得再次吐血。这时候焦小晨在旁边说道， 连长，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张小满看了一眼二连他们那边，然后小声说道， 除了焦小晨他们在这里用迫击炮掩护，其他人跟着我往前摸。焦小晨你记住了，千万不要让石川镇里的敌人重新在外围组织起有效防御，给我狠狠地打。 现在张小满最担心的是他们突进三公里也需要一些时间，到时候敌人完全可以重新组织起阻击他们进入石川镇的力量，所以焦小晨这迫击炮打得准不准成了关键。 连长，这距离也太远了，而且我这一开炮对面的火炮肯定就要打过来了，我也得换地方呀。 那我不管，我们的命就交到你小子手上了。 说着张小满便带人向前冲去，任小素就紧紧跟在他身边，焦小晨在后面头都开始疼了。身后传来迫击炮弹发射的声音，尖刀连如今6架迫击炮同一时间将炮弹接打向石川镇。发射之后焦小晨焦急大喊， 快跑快跑，换地方再打。 整个尖刀连的士兵都猴精猴精地扛着迫击炮筒就跑，生怕石川镇的火炮把他们当成靶子。 换地方不是要重新调整角度和射程了吗？这样会不会耽误事啊？ 不会，焦小晨最擅长的就这事儿，全军都没人比得过他。 寻常迫击炮是绝对不会这样运动作战的，因为换一次地方就得调试半天角度，但焦小晨这一手绝活让他们尖刀连有了流窜作业的思维。之前好多作战序列来挖焦小晨来着，都被周应龙给挡回去了。说话间第二轮迫击炮弹已经再次飞至石川镇，任小素看着石川镇最外围的房屋通通倒塌变成废墟， 成为了尖刀连的掩体。而石川镇里的几门火炮也开始覆盖以为迫击炮阵地的区域，可是焦小神早就带人跑了。这确实是绝活了。 焦小神这种绝活厉害啊，怎么练出来的？ 怕死就硬练出来了。 石川镇里的敌人见有迫击炮弹袭击，立刻有士兵从里圈向外围移动，想要重新建立新的防线。但焦小晨带领的一本竟是又架设好了迫击炮，第三轮炮击正好是敌人行进的路线，竟是将那群敌人通通给拦截到了路上。曾经尖刀连在吃饭吹牛的时候，有人就说要是大家成了超凡者多好，焦小晨就说他要是超凡者，扛着迫击炮跑路肯定更省劲儿。张小满和焦小晨他们也没什么超凡能力，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就成为了这前锋营尖刀连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时张小满他们已经接近废墟了，他抬头看了一眼石川镇，此时不远处还有一栋小二层楼屹立着，黑洞洞的窗户后面也看不清到底有没有敌人。若是里面架着一挺重机枪，怕是尖刀连要死不少人。可死人就不打仗了吗？打仗本身就是要死人的。他压低声音吼道， 不怕死的跟我突袭过去，小心那个二层窗户。 话还没说完，他忽然看到身旁的任小素手里握着一颗手雷，然后将手伸进了一个黑色的暗影之门里。一秒之后，他刚刚还在担心窗户里忽然爆发出火光来，轰隆一声传出，那窗户里掀出巨大的烟尘，还有宗室士兵的惨叫声。张小满都愣住了， 这他妈是什么能力啊？ 却见任小素脚步未停，一边朝废墟跑去一边说道， 你觉得哪个地方危险就跟我说，只要在一公里范围内都让我来解决。 张小满当时就震惊了，巷战最危险的就是短兵相接时很难解决窗户后面的敌人，可任小素这能力仿佛天生就是巷战的克星一般，甭管你躲藏得多深，只要怀疑里面有敌人，直接给你递一颗手雷。以前尖刀连打巷战是最头疼的，因为他们拿巷战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靠焦小晨的远程火力压制硬拼。但现在不同了，他们不用怕了。 等等，之前关山和定远山都没找到手雷，就是被你小子收走了吧？ 任小素刚想解释什么，结果张小满说道， 不用解释，以后缴获的手雷你也不用偷偷藏了，全是你的。 张小满此时看着任小素就像是看着一块宝一样，他是行军打仗的人，当然只用一瞬间就能明白一公里内精准投弹这个能力对于攻坚克难有多重要。机枪阵地随便打，巷战也可以随便打，打高地遇到碉堡也根本不用怕，敌人的陆地军事防御设施在任小素面前就像一张纸一样脆弱。张小满激动地对任小素说道， 以后谁跟你抢手雷就是抢我张小满的命。 这不好吧？ 一边说一边又把第二颗手雷给塞进了一扇黑洞洞的窗户后面，里面原本正在准备用机枪扫射的宗室士兵就是直接被手雷炸出了窗户。 哎，小素，你这手雷都是存在哪里呢？我都没看见你身上有手雷啊，这算是一个能力还是两个能力？ 我只有这一个能力，能力就是开一扇黑色的空间门，门后还可以开辟出一块小空间来存储东西。 说实话，沈小素自己觉得这解释是非常不合理的，毕竟暗影之门没有开空间这功能。然而超凡能力这玩意儿就连超凡者自己都未必了解，糊弄普通人的话变得再不靠谱对方也得信呢。毕竟都超凡能力了还讲什么逻辑？这番解释给张小满说得一愣一愣的，他招呼二班长三班长他们， 你们身上的手雷都摘下来，然后把 TNT 也都给任小素，咱们往火炮方向移动。任小素，你把他们那几门火炮给我炸了。 任小素原本在土匪窝里就攒了十多箱手雷，一箱二十个，而尖刀连士兵自己携带的手雷是一人三颗标准，这是178要塞军需处配发的， 一个尖刀连184人，除去留在后方的一班组，前方还有154人，手雷多达数百颗，所以集中到任小素这里。任小素看了一眼收纳空间，自己都感觉头皮发麻。尖刀连就这么鬼鬼祟祟地行进在废墟之中，但凡遇到可能躲着敌人的地方，张小满都会提醒任小素远远地给炸掉。隔壁同样在向石川镇渗透的二连和三连，眼睁睁地看着尖刀连把他们甩在了身后。二连和三连的任务是负责在尖刀连的两翼进行掩护，可这眼瞅着尖刀连一副完全不需要掩护的样子，整个石川镇到处都是手雷声。让人惊奇的是，尖刀连竟像是连个像样的敌人都没遇到。什么情况？整个石川镇保留下来的建筑纵深有6公里，而尖刀连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向前突进了500米。原本计划半个月才能打下来的石川镇，怕是2-3天就要被尖刀连给杀穿了。不过张小满也没有贪功冒进，两翼的敌人还在，若是二连和三连没法跟上进度，那他们很可能被敌人包围在这石川镇里。而且问题在于，这石川镇里不知道有没有狙击手，而且地下也不知道有没有藏着什么猫腻，所以还是跟另外两个连队汇合一下才好继续往前推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呼竟是忽然改了路线，朝着二连那边支援过去。任小素负责炸敌人，他们则负责给任小素进行火力掩护，并且确保他们经过的每个建筑里的敌人全都死亡了。有些敌人虽然被手雷炸了，但仍然抱着要跟尖刀连拼命的态度，若是这时候被对方阴一下，那才是真正的恶心。恶心的不是打一场硬仗会死多少人，而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害死了队友。前者是不可抗力，后者却是态度问题。二连这边还在为一个路口窗户后面的机枪犯愁呢，忽然的窗户里面就炸开了，连敌人带机枪被一起炸出了窗户。二连长一抬头便看到张小满对他们招手， 跟上跟上，我们再去支援三连。 二连的士兵嘀咕道， 他把乡镇当成什么了，这么来去自如啊。 等到凌晨的时候，尖刀连、二连、三连终于在一栋空旷的建筑内汇合。楼上是尖刀连的士兵架设好的重机枪警戒，而楼下张小满则和二连长、三连长开会。 把你们手里剩下的 TNT 和手雷都交给我们吧。 二连长顿时就不乐意了， 交给你们？那我们二连还打个屁啊。 三连长则是在担心， 我们都藏在这个建筑里面，万一敌人要是一炮打过来，咱们不是被一窝端了吗？ 放心，石川镇上的火炮都已经被我们尖刀连断了。 扯什么蛋呢，火炮阵地距离这里最起码还有700米，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打掉的？ 军事机密这能告诉你们吗？把你们聚集起来没别的事儿，你们也看到我们尖刀连有多么凶猛了，手雷这玩意儿在我们手里就是神器，放你们手里都浪费了。 二连长心说，这张小满好不容易把他们凑到一起，原来是为了索要军械。此时他们已经向石川镇内部推进了2公里左右，北边还有不少敌人，要有不少硬仗得打。所以张小满让任小素计算了一下手雷的数量，发现还不够。三连长眼睛转了转，忽然说道， 张小满，你老是说要这手雷干嘛？刚才我看你们人还没到，敌人的机枪就被打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小满回头看了任小素一眼，却见任小素点点头，张小满这才说， 任小素的能力是1公里内可以把手雷投去任何地方，误差不会超过1米，你们懂了吧？把手雷给我们，让我们尖刀连开路，到时候功劳大家一起分。 二连长还是不愿意， 把手雷都给你们了，我们还怎么？ 徐海琛，你可想清楚了， 现在这是战争，战场上的机枪子弹不长眼，是你们二连的任务重要，还是你手下士兵的小命重要？再说了，把手雷给我们，让我们尖刀连去开路，攻下石川镇的任务一样能完成。 二连长徐海琛纠结了半晌，最终还是叹气道： 行，都给你们，功劳我们也不分你的，事实是什么那就是什么，我们二连不吃这种剩饭。 张小满乐呵呵地竖起大拇指： 行，二连硬气。 说完，张小满转头看向三连长： 三连也这么硬气吗？ 张小满，你少他妈得了便宜还卖乖。 任小素怔怔地看着数百颗手雷摆在自己的面前，一时间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二连长徐海琛看着张小满说道： 你给我记住，把手雷全部给你们，那是想要减少我们二连和三连的伤亡，你们可千万别拿了手雷孤军深入，不然就算你们尖刀连立再大的功，我也要去司令那告你一状。 最终张小满还是用减少伤亡这种理由打动了二连长徐海琛。昨天夜里突袭石川镇的时候，二连那边减员了十多人，那都是一起训练朝夕相处的好兄弟，战功远没有人命重要，这是178要塞军官们的共识。该打硬仗的时候就打硬仗，但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们绝对会优先保存自己部队的有生力量。 放心放心，咱都是兄弟部队，我们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情来。来来来，让我坐，赶紧把这些手雷给收起来，等天一黑咱们就继续向前推进。 任小素默默地看着张小满跟二连和三连谈判，旁边就有一群士兵正扎堆抽烟聊天，有人还把鞋脱了，整个建筑里都一股脚臭味与烟味混合的奇怪味道。不过这烟与私人部队抽的烟草不同，士兵们就算聊天的时候也把枪械放在怀里最顺手的位置。以前老许给他说178要塞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任小素心想，不都是壁垒吗？壁垒与壁垒之间能有多大差别？但现在他才明白，原来真的不太一样。任小素一边收着手雷一边问张小满： 我觉得接下来推进还是要小心一点吧，这石川镇地形复杂，宗室又新建了一些建筑，保不齐会留有什么后手。我总觉得这次打石川镇太简单了一些。 对于任小素来说，太过简单就能做到的事情总会让他有些不安。 这还简单？要不是有你这手精准投弹的能力，咱们得在石川镇死多少人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周营长啊，原本打算把整个前锋营都耗在这上面了。 这么严重？打这么一场巷战要消耗整个前锋营？ 对啊，只有打掉这个石川镇，清理这里可能隐藏的远距离火炮，后方部队才能放心进入前进基地休整，才能进行下一步作战计划。 江小晨在旁边补充道： 如今是现代热武器的战争，我们前锋营的作用呢，前期就是扫除障碍，后期就只能当做侦察兵渗透侦察，补完地图绘色上的一些漏洞，正面战场上基本就没我们的舞台了。 任小素皱眉道：怎么听起来跟炮灰没什么区别？ 那我们现在是被派来当炮灰的吗？ 结果张小满听了这话便立刻否定，他认真说道： 我们不是炮灰，178要塞也从来不需要炮灰这样的角色来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是作战序列里分工不同，我们今日的牺牲是为了能让后方部队取得全面胜利，这也是所有178要塞司令员候选人必须出自尖刀连的原因吧，只有拼过命的人才有资格让别人去为他拼命。 任小素默然不语，焦小晨乐呵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张司令就是从尖刀连里出来的，如果我们真是炮灰，那司令都能当炮灰，我们怎么就当不得？ 任小素这一刻忽然明白，也许正因为历任司令员都愿意身先士卒，才让178要塞有了如今的凝聚力。所以当初自己说要来最危险的地方，于是张景林就把自己安排到了尖刀连，到底是什么意思？ 咱们这场战争要打哪里？ 当然是把宗室彻底打掉了，一路朝东北方向打过去，打到平罗山为止。宗室这样的裂口， 如果不永绝后患，西北将没有安宁。 当天夜里，太阳刚刚落山之后，尖刀连便带头向石川镇腹地再次发起进攻。白天的时候，石川镇里的敌人似乎得到命令要把失地夺回，但巷战向来是进攻方吃亏的，敌人选择突破的路线正好是二连和三连驻扎的地方。那两位连长本身就带着一身的火气，被张小满气得越想越难受，结果现在敌人送上门来了，那肯定要狠狠地打呀。之前突破时打掉的机枪阵地里还有重机枪和弹药，张小满他们没有拿，因为他们本身负重就够多了，不能再拿了。而这些落下的武器弹药全都到了二连和三连手里，这一开打，机枪子弹恨不得跟下雨似的泼出去，墙都打塌了好几面。徐海琛在机枪阵地后面一直在怒吼，打他妈的。石川镇这边的守军冲了好几波，根本冲不破二连和三连的防线，只好撤退了。第二天突袭战斗结束之后，尖刀连已经带着后续部队向石川镇里推进了5公里了，眼瞅着只剩下一小部分宗室守军还在北方建筑里负隅顽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场战役打得石川镇守军非常憋屈，他们原以为自己火力够猛了，整个巷战战场上他们的火力点足有数十个之多，建筑里藏着准备放冷枪的士兵更是数不胜数。可是两天打下来，他们忽然觉得自己这边的防御阵地跟泥巴捏的一样，根本无法对178要塞士兵造成什么有效拦截，有时候连人都没看见，火力点就被手雷给打掉了，打得也太憋屈了。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将在石川镇消耗掉178要塞整个前锋营，可结果是前锋营只来了三个连队，就把石川镇这边给打穿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巷战的话，手雷在平地上的杀伤效果还真不一定有多好。而现在那一个个黑洞洞的屋子原本是守军的防御壁垒，现在却变成了任小素的靶子。第二天晚上，张小满给营长周应龙汇报战况的时候，周应龙都感觉有点麻木了。之前他给张景林说，请司令再多给他一点时间，这样才能安安稳稳地把石川镇给打下来。后方的装甲旅都因此暂缓了前进计划，结果这刚争取到时间，前线张小满就告诉他说，明天说不定就能把石川镇打下来了。战争是容易让人疲惫的，在战场上就连睡觉都睡不安稳，这种精神消耗也只有真正的战士才能扛住。第三天夜晚即将降临的时候，张小满下令检查枪械，并发表了自己的战前动员。 都把子弹给我压满，今晚我们就要结束战斗了。我知道各位都很累。 不累啊，连长。 焦小晨乐呵呵笑道， 正面战场有任小素一直在开辟安全区域，我们不过是补刀而已，没啥累的。 张小满这番说辞是他惯用的决战前动员了，基本上快要结束战斗之前最为凶险，所以他希望手下的士兵们可以打起精神好好面对。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做战前动员的人，所以这说辞还是休息时好好总结出来的，结果现在不适用了。眼瞅着两天高强度战斗打下来，尖刀连的士兵反而一个比一个兴奋，根本没有疲态。这与以往的战斗不同，以前可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张小满感慨道， 算了，打就完事儿了。大家注意，之前周营长他们怀疑这石川镇里藏有大型杀伤武器，所以最后一天如果敌人被逼走投无路，很可能会启用这种武器。 周营长他们有没有说这石川镇里可能藏着什么？ 大概就是火炮一类的东西吧。咱们178要塞现在在情报工作方面还有点欠缺，并没有查明这里的守军力量到底有多少，有什么。 在情报工作方面，任小素是真的很佩服庆氏，那位庆诊为了战争所做的筹备几乎是全方位的，思虑甚远。而178要塞这边， 张景林离开了十多年，整个要塞一直处于近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有戴司令一职，但就连这位戴司令都是赶鸭子上架的，所以这位军队出身的西北汉子只抓军备和军队训练、军队更替，并没有怎么发展经济和情报工作，实在是他不擅长这些。白天的时候，石川镇守军发起过一轮疯狂的进攻，但那次进攻被打退之后就没了动静。当张小满还以为是给宗室打老实了，可任小素留在外面的影子一直贴着阴影悄然向后渗透。他竟发现这次进攻当中，后方的石川镇守军正在慢慢撤退。任小素仔细想想，这次进攻恐怕就是要为后面军队撤退做掩护的吧，只有这样撤退才不会被张小满他们察觉到。可是石川镇守军为什么撤退呢？任小素来不及思考了。 连长，咱们往后撤吧。 撤？刚打了胜仗你让我们撤？ 有危险。 我们上前线就是来直面危险的，哪有往后撤的道理？而且万一后撤的太多，之前很多街巷都白打了。 石川镇后方的守军正在撤离，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撤了？你人不一直在这儿吗？都打到这儿了，不能撤。 之前能打下来，咱们以后照样能打下来。咱们撤吧，万一宗室直接用炮火覆盖石川镇呢？ 怎么可能？咱们在石川镇里就三个连队，他们直接用炮火覆盖的话，跟大炮打蚊子没区别呀。 张小满还准备说什么，却发现自己被任小素一把扛了起来。张小满顿时大惊：“ 你放我下来！” 只是任小素完全不理会他说什么，竟是扛起张小满就疯狂地往石川镇外围跑去。他这个举动把尖刀连其他人都给看懵了。张小满在任小素肩上大吼：“ 你把我放下来！任小素，你违抗军令，小心我毙了你！” 如果是只有三个连队在这里，宗室当然不会如此大动干戈，但如果宗室发现我也在这里就不一样了。 张小满顿了一下，他竟是一时间没听懂任小素的意思。而尖刀连、二连、三连还愣着，张小满忽然在任小素肩上叹息道：“ 哎，撤退撤退撤退，任小素，你要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真的要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所有士兵和士官都面面相觑，这还能怎么办？跟着撤呗。这一撤竟是直接撤到了石川镇外面。任小素跑出石川镇又硬生生跑了两公里才停下脚步。张小满在任小素肩上都快被颠吐了，别的不说，任小素的体力是真的好，扛着100多斤的人越野跑了几公里一点事都没有。结果就在任小素刚把张小满放在地上，尖刀连所有士兵便看到石川镇方向忽然爆发出巨大的火光，还有远远便能听到的爆炸声。即便隔着好几公里，大家都能感觉到地面在颤动。不是火炮覆盖，事实上也根本不用火炮覆盖，而是石川镇守军留下的炸药将整个废旧城镇都纳入了火海之中。张小满怔怔地看着这一幕， 真他娘的邪性，要是没走恐怕三个连队全都完了。 他没再追究任小素扛着他离开的事情。此时尖刀连、二连、三连所有的士兵都望着那片火海心有余悸，因为刚才的爆炸声大家都出现了短暂耳鸣的症状。张小满看向任小素：“ 你怎么知道他们撤了？” 任小素的回答也很直白：“ 这个现在还不想说。” 行吧。 张小满没有深究，而是想了想说道：“ 但以后还是要听命令，你忘了我说的？” 连长，你说要会随机应变。 张小满看向焦小晨：“ 我说过吗？”“ 说过。” 张小满自己都乐了，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喜悦。他对任小素郑重说道：“ 谢谢。” 来自张小满的感谢加一。 这确实是救命之恩，若不是任小素反应的快，恐怕三个连队全都没了。甭管怎么说，任小素的到来就像是给大家的生命上了一道保险一样。而任小素看着这条感谢记录，把目光望向了其他人。 好不容易救一次人，而且一下子就救了这么多，任小素怎么可能放过这种获得感谢币的机会呢？尖刀连是184人，打了两场仗，一个人都没死。而二连和三连不是加强连，每个连队的人数只有120人。有少数人员伤亡之后，任小素这一次救下的人足有397人。大家看着任小素的目光，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任小素眼见这暗示不行，直接改明示了。 那个，救命之恩，不该说谢谢吗？ 大家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虽然是救命之恩，可主动让人道谢还是太诡异了吧？难道是什么特殊的心理需求吗？他们又不知道任小素需要感谢币，只当任小素是有什么怪癖呢。不过想归想，任小素这救命恩人既然提出这种要求了，大家肯定就不会这么尬着。二连找薛海琛带头说了声谢谢，其他人也一个都没落下。任小素计算着感谢币的数量，他赫然发现三个连队加起来397人，而这次感谢币直接就收入了397人，竟是没有一个违心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发现自己以前那些费尽心思赚感谢币的套路都太弱了，只有真正诚心的救人才会更容易获得感谢币。此时算上之前一路上赚到的感谢币，任小素的感谢币已经再次回到了800多。张小满忽然问道， 任小素，我记得你刚才在路上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因为你在这里，所以宗室也许会不惜代价用炮火覆盖这里，什么意思？你跟宗室有大仇吗？ 我也就随口一说，不用当真。 他现在没法解释太多，之前闯入宗室阵地的时候，他曾用暗影之门扔暴力扑克，当时的宗室士兵并没有死完，所以宗城肯定知道他有这么一个能力。而这次巷战里，他虽然多次使用暗影之门，但见过这能力的人应该都死了，所以宗城应该还不知道他还活着的消息吧。如果宗城知道任小素还活着，恐怕会寝食难安吧。宗城一定非常希望弄死他，就像他多么希望弄死宗城一样。张小满见任小素不想说，便说道， 按计划完成任务后，我们应该驻守石川镇的，但现在整个石川镇都毁了，看来计划有变，联系周营长，看看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通讯员连通了周应龙那边，周应龙木然问道， 怎么打下来了？ 之前周应龙老是惊讶于尖刀连的声猛，而现在他已经习惯了。 嗯，石川镇已经被毁了，不知道宗室往石川镇埋设了多少炸药，把整个石川镇都炸天上去了。 什么？那你们有没有事？ 周应龙是个打仗的行家，他一下子就能听出这势力的凶险。不过张小满平静回应道， 我们及时发现了敌人的动向，全都跑出石川镇了。 周应龙感觉自己这一天天的听汇报战况跟玩心跳一样，以前打仗也他妈没这么刺激。不过打下石川镇就是好事，自此之后前进基地周围就再无危险了。 回前进基地休整，两天之后与整个前锋营一起肃清荒野。 所谓的肃清荒野，就是以前进基地为圆心，以120公里为半径，清除一切隐患，防止宗室在荒野上还隐藏着部队。在茶馆的说书人口中，战争是一个个天纵英才的谋略之争，而对于周应龙他们来说，战争则是细节之争。光是建立一个前进基地，那都需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只有这样张司令的谋略最终才有施展的基础。万丈高楼也要打好地基才行。张小满挂掉电台上面的电话，咧嘴笑道， 兄弟们，回前进基地睡大觉，让食堂给咱们做点好吃的，咱们可是功臣。 指挥部里， 周应龙坐在席位的末尾。如果不是前锋营特殊，恐怕他一个营长根本没资格坐在这张桌子上。指挥部对于178要塞集团军来说是神圣的，士兵每次路过指挥营帐的时候，都会幻想自己有一天坐在里面汇报战况是个什么样。此时张景林看向周应龙微笑道， 哼，刚才出去一趟，回来之后脸上的喜色都藏不住了，怎么老婆给你生二胎了？ 哎呀，司令，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怎么可能在军营里跟那婆娘联系啊？我高兴是因为我们前锋营已经拿下了石川镇，幸不辱命。 周应龙说幸不辱命的时候，与张小满嘚瑟起来的样子简直如出一辙。其实整个前锋营都这尿性。 哦，你前天还说让我再宽限你一段时间，说石川镇不好打，还摆事实讲道理说巷战有多么难，怎么今天就突然打下来了？ 周应龙眼睛转了转。 司令给我们尖刀连安排的那位任小素实在是太生猛了，就算我老周亲自去恐怕也没那么顺利啊。 说说看。 那小子的超凡能力可以在一公里内打开一扇暗影门，这能力仿佛专为巷战而生似的，隔着一公里一颗手雷就能废掉一挺机枪，神了。 张景林对旁人笑道， 这周应龙之前还对我说不想要任小素，看起来太瘦了不能打，结果现在估计有人跟他抢，他也不会放了。 我说的是不要没用的人，这不是发现他有用吗？而且还有大用。 而旁边一群将领心说，这他妈周应龙真会拍马屁，知道司令想听任小素的事情，就专挑任小素的英勇事迹说。不过大家知道周应龙肯定说的是真事，不然周应龙也不敢在张司令面前撒谎。有人忽然说道， 光有能力也不行啊，品行怎么样？ 大家都拿任小素当下一任司令候选人来看了，所以能力是一方面，品行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张景林之前在会议桌上把任小素塞进了尖刀连，就等于是明确表态了，而且是把任小素放在聚光灯下照亮了让大家看。司令之选若不能服众，若不能身先士卒，那张景林也不会勉强。只是张景林既然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不怕大家挑茬。当初如果张景林不欣赏任小素的话，也不会让任小素当代课老师，只是那时候的张景林也没想到任小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当时张景林想的是让任小素当学堂先生，不会耽误学生。如果任小素只是个普通人的话，他也没想过要把任小素拉进这个权力的漩涡里。可就算他不拉，任小素自己也走进来了。178要塞需要的不是一个好人，然而也不能是坏人，更不能是一个穷兵黩武的莽夫。张景林环顾身边一圈将领时，赫然发现竟是没有一个堪称妥当的选择。直到王胜之把任小素送到他面前来。其实任小素现在也不是最佳人选，但张景林觉得那少年骨子里有一股劲儿，只要有那一股子劲儿在，就值得他张景林期待一下未来。不过这些将领都觉得任小素这少年是走了大运被张景林选中，可张景林却在思考任小素未必愿意留在178要塞。此时提到任小素的人品，周应龙也没法回答。 应该还行吧。 说实话他光听战况哪有空关注什么人品不人品啊，对他周应龙来说能打胜仗就行。张景林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胡庆之、柴志龙，你们两个的装甲旅和步兵旅需要尽快抵达前进基地了，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傅红，你工兵营需要在半个月之内赶赴黑石河搭建好渡河浮桥。 一条条命令从张景林口中说出，所有人都意识到现在不是纠结任小素的时候，要打硬仗了。尖刀连回到前进基地的时候， 张小满先跑去临时食堂吆喝了一番。 林玉泽，林玉泽人呢？ 负责临时食堂的林玉泽满面笑容地走了出来。 哟，这不是战斗英雄张连长吗？ 张小满大大咧咧地喊道。 准备一些好菜，兄弟们从前线回来还饿着肚子呢。我们先去洗澡，等洗完澡可要见到热乎的饭菜啊，红烧肉、红烧鸡块，这俩菜必须有啊。 哎呀，放心，一准给你们准备妥当，连青稞酒都有，喝了给你们解解乏。哎，不过可不能偷偷带出去啊，过了今天就不能再喝酒了。 寻常士兵来这里吃饭哪有点菜的资格，也不能喝酒，就算是周应龙这样的军官也不行，军官与士兵一视同仁，但战斗英雄就不一样了，司令吃不上的东西他们都能随便点，这是178要塞的惯例了，打完胜仗想吃什么就给你吃什么。例如这样的规矩让178要塞里面的西北汉子都明白一个道理，必须打胜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